小明， 妈， 走了这么半天，我好累呀，咱们歇一会儿吧。 好吧，我们也有点累了。 兰兰，你看，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极了。 是啊，绿叶、荷花、倒影，真是太美了。 哎，麦克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酒吧在北京都特别有名，每家都会有特点。 是啊，不过这里的酒吧傍晚才会开门，到了晚上整条街灯火通明，非常漂亮。啊， 哎，小明，那边是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吗？ 没错，原来大部分北京人都住在四合院里，现在啊，很多北京人都搬到楼房住了。 住在四合院里多有意思啊。 是啊，以前我爷爷就在四合院住，不过我没有住过。 不过现在后海还保留着一些老的四合院，不过那是让外国游客参观的。 走，兰兰，我们带麦克去看看吧。 太好了。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院子，真棒。哎，对了，麦克， 我们帮你在胡同照张照片吧。 好的，谢谢。 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 小明、兰兰，我们一起照张合影吧。 好啊。 你好，能帮我们照张相吗？ 没问题。一、二、三。